悄悄的，默默的，肃静，安静。Akisaka, Akisaka, Akisaka, Akisaka, Akisaka, Akisaka。缺少。Akihun。岸，山崖，河岸。Akchin。急忙，忙，迅速。Akshenbie。Akshenbie。坦然，怡然，富裕。俄勒魂。几乎，差一点。俄勒克。反倒，反而。俄勒芒啊。知足，满足。俄勒春。富裕，宽裕，丰裕，丰厚。俄勒金。平安，太平。俄勒赫。冲，俄路。屡屡，频频，再三。恩都贝。母亲，阿莫。有些，某些，有的。阿莫姆。一次，一早，夜已已经。恩格里。一起，一同。恩格。